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8集，牺牲。酒店对面的咖啡厅，陈默、苏青竹和余生海坐在包厢里，三人看向窗外，仿佛在看一场电影。 原来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，既救了你的朋友，又有了骗廖永家的素材，一举两得。 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上当的。 我没指望他能相信，这只是第一步。 阿豪带着廖永家走进咖啡厅，把蔡之明的资料摊在桌子上。这些资料是陈默、陆老板和阿豪这五年里搜集到的情报，都是真的。廖永嘉看了一眼资料，上面写着蔡之明发展起来的时间线。 廖警官，你追查南亚帮的时间最久，经验最丰富，希望你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。 廖永嘉继续看着资料，阿豪把廖永嘉的咖啡递给他，袖口的油漆露了出来，廖永嘉并没有在意。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藏身处，不知道你是否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。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。 你认识张贤吗？ 包厢里，余生海看到廖永嘉走出咖啡厅，有些意外。 计划好像失败了， 你们应该还有备选方案吧？ 我只是在不断暗示廖永嘉，在他心中种下蔡志明即将被捕的想法，这是第二步。 货车内，陆老板关闭了信号屏蔽器，廖永嘉站在巷口，掏出手机，发现信号已经恢复，正要拨打张贤的电话，突然注意到报刊亭的报纸架，想起阿豪给自己递咖啡时袖口露出的油漆，意识到自己可能落入了某种圈套，立马收起手机开车离开。阿豪不紧不慢地跟随其后。包厢的桌子上放着一排窃听设备，苏青竹戴上耳麦等待廖永嘉拨打电话，余生海紧张而又期待地看着陈默。一小时后，苏青竹取下耳麦，向陈默摇摇头。陈默意识到出了意外，立刻拨通了陆老板的电话。 任务失败，准备实施第二套方案。 那得等阿豪回来。 阿豪呢？不好，阿豪去追廖永嘉了。 他不是在你那儿吗？ 三人飞奔出咖啡厅，都很担心阿豪出事。此时的阿豪正开车死死地咬着前面的廖永嘉，手机一直在响，他看了一下号码接了起来。 任务终止，你赶紧给我回来。 你放心老陆，我就跟着什么都不做。 他好像已经把我们识破了，你擅自行动非常危险。 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他一定会和蔡之明的人见面的，再拖下去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。 阿豪挂断电话，把手机丢在一边，任由他响个不停。这时廖永嘉猛地停住车，看着后视镜，公路上只有两辆车，他拆开手机发现里面有定位装置，于是便把手机扔出窗外，明白过来之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别人布的局，蔡之明并没有被捕。廖永嘉终于放下心，变得无所畏惧，将车拐进了巷子。阿豪手里的定位器信号中断，只好持枪下车，眼看就要走到巷子口，一辆车突然从侧面开来，将他撞飞。阿豪倒在地上，生死未卜。 不远处的廖永嘉看到从撞飞阿豪的车上走下来三个身影，正是蔡之明、张贤和梁龙。一片寂静中回荡着刺耳的来电铃声，梁龙顺着声音看过去，把手机捡了起来。 谁？ 陈默听到梁龙的声音愣住了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梁龙拿着手机走到奄奄一息的阿豪身边。阿豪嘴里吐着血，不甘心地看着眼前几个狰狞的面庞，以及不远处的廖永嘉。随着一声枪响，蔡之明打中了阿豪的心脏。廖永嘉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 廖哥，好久不见呐。 另一边，陈默听到枪响，明白阿豪已经遇害，手机无声地滑落手心。 好。 陈默呆坐在车里，神情木讷，一滴清泪悄然滑落。他回想起第一次和阿豪见面的场景。偌大的理发厅里只有一名理发师，刚给洛翔理完，身后一名年轻人将杂志翻来翻去，没相中一个发型。这个年轻人正是阿豪。 你也是刚调过来的？ 洛翔疑惑地看了一眼阿豪，显然自己被当成了菜鸟。 证件这东西是要伴随你整个职业生涯的，怎么能顶着这么丑的发型去拍啊？我正好要去总部报道，你等一下，我带你过去。 我知道怎么走。 此时窗外路过一个行色匆匆的中年壮汉。 哎，就是他。书记。 阿豪推开洛翔，朝着壮汉追去。洛翔也疑惑地跟上脚步。洛翔拿出手机，阿豪一把夺过，对着壮汉的背影不停地拍照，接着又直奔斑马线对面而去，冲向地下通道的另一个出口，等待壮汉从楼梯上来。阿豪躲在洛翔身后一顿猛拍，洛翔卷起袖子准备开干，却被阿豪拍了拍肩膀。 搞定。 阿豪重新回到理发店，理完发以后将手机里壮汉的照片举到自己脑袋面前，看得出发型一模一样。 嗯，怎么样？ 你追了三条街就为了这个发型？ 拍证件照必须得讲究啊。 此时又有一个行色匆匆的非主流男人从窗外路过。 是他。 阿豪再次推开洛翔追了出去。二人追到一个餐店，阿豪环顾四周，看见男人正往洗手间里去。洛翔很自觉地递上手机，阿豪却没有拿，直接冲向洗手间，用力关上了门。洛翔听到里面传来叮铃咣当的声响，疑惑地推开门，只见一把药丸从男人手里滑落。男人正要逃走之际，洛翔动作利落地将其制服。 这个人专给学生卖药丸，我盯了几天了，昨天在酒吧见过他，没逮住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，一招就把他制服了。 我以为你又看上人家的造型了。 将毒贩送警局后，二人走进摄影棚。洛翔已经换上了警服，端坐在白板前，闪光灯一闪，轮到阿豪坐在座位上。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对吧？ 阿豪精心制作的发型乱成一团，左眼也肿了起来。伴随着闪光灯，鼻青脸肿的阿豪露出了极为真诚的笑容。 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 苏青竹将陈默带回茶楼，亲手做了一碗馄饨，陈默却是一口都吃不下去，他心里惦记着阿豪的死以及接下来的行动。 你为什么做警察？ 苏青竹知道现在是陈默最脆弱的时候，这是他在寻求安慰。 当警察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 那之后呢？ 之后就没有时间想了。加入警队才发现黑暗也分很多种，我们的敌人很狡猾，有刀有枪，心如蛇蝎。因为我们穿着警服，有些话不能说，有些人不能相认，可有些事我们必须去做。我们也是肉体凡胎，也会恐惧，也会有所顾忌，也会流血流泪，但一想到自己是一名警察，心中就会燃起一团火焰，继续冲向黑暗。毒品让世界产生了裂痕，但总有一束阳光会从裂痕里照射进来。 那你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 每一刻。 陈默想象着阿豪牺牲前的画面，强忍悲痛，大口地吃着馄饨。苏青竹给了赵大明白一个眼神，赵大明白悄悄抓起桌上的车钥匙，他开着苏青竹的车，一踩油门，撞上了陈默的车尾。回到茶楼，赵大明白一脸歉意地对陈默招招手：“ 你好像又要去修车了。” 苏青竹从不说破的善解人意让陈默有些感动。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对吗？ 对。 那就好好照顾自己。 陈默说完转身离开。苏青竹看着陈默远去的背影，欣慰地笑了。陈默来到修车厂，看到陆老板拿着阿豪的证件照，神情伤感。陆老板将阿豪的证件放进了一个铁盒里，里面都是已经牺牲的警察的证件照。 我年纪大，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，那一枪应该打在我身上。 陈默知道，过多的伤感只会让阿豪作为警察的觉悟和信仰变得廉价。 我记得他以前说过，作为一名警察，所有的伤痛都是荣耀的象征。 陆老板愣了一下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黑板上的线索已经被陆老板依次取下，只剩下廖永嘉和蔡之明。陈默想到阿豪中枪之前是梁龙接的电话，他取出梁龙的照片贴在了蔡之明的旁边。 阿豪没有白白牺牲，他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线索，梁龙、廖永嘉、蔡世明。 陆老板将铁盒放在桌上，和陈默一起向牺牲的每一位警察敬礼。